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我们回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十八到三十五节，请你打开圣经，在教会的新约圣经是第102页。由我来读，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八节，耶稣说：“上帝的国好像什么？我拿着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子上。又说，我拿什么来比上帝的国呢？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到全面都发起来。22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即使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上帝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切齿，哀哭切齿。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上帝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去告诉那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丧命是不能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伤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将你的国赐给你的儿女，而你的国是用这样子运作的方式。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借着你儿子的话语，看到上帝的国是如此的运作，运作在我们中间，叫我们有耳可听，有眼可看见的，就以得着上帝的国为乐。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和合本没有翻译出在第十八节的因此，耶稣因此说了两个关于上帝国的比喻。因此表示比喻与之前那位被软弱的灵所捆绑的驼背女人有关系。谁想得到上帝的恩典临到那腰一点都直不起来的女人？有谁预料到上帝的儿子出生在马槽里面，成长在出不了好东西的拿撒勒，最后要死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有谁知道上帝的国进了，就表示上帝的基督要成为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罪犯？他不过是一个在2000年前被罗马政权在罗马帝国的边缘以最羞耻的方式处死的犹太人。有谁预料到因为他的缘故，你我今天得以进入上帝的国？上帝的国，耶稣说，好像一粒芥菜种，或许是最小的种子，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埋在土里面，没有人看得到，但是经过一定的时间就会成长，长大成为树，天上的飞鸟会宿在它的枝上。上帝的国就是如此的发挥功效，起先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看见，最终会提供许多人安息之处。 旧约的作者也用树来形容上帝的国，例如以西结说，空中的飞鸟都在枝子上搭窝，田里的野兽也在枝条下生子，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他荫下居住。所以上帝的国有一种最微小、最不显著、看不到的开始，但最终将要容纳所有大国的人民或各类的飞鸟，包括所有大国的外邦人。上帝的国又好比面笑，显示上帝的国不只有外在的扩展，也有内在实质的改变。无论是人，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上帝的国度临到的时候会叫人发生改变。这两个比喻都凸显上帝的国的临到是一个过程，这也抵触当时犹太人的期望，他们以为上帝的国要即刻现在就降临，而且要以一种非常显著得胜眼睛看得到的方式降临在人间。耶稣之后会提醒他们，上帝的国已经临到你们中间，只是你们看不到，只是不是肉眼所能看见的，但是人你们不应该小视，你们不应该藐视这微小的开始。耶稣往耶路撒冷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他从一开始就说，他是为了传道这事而出来的。他在这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路途之中，仍然在做这件事。不要小看这个在小事上的忠心，这个例行工作。我们容易忽略，这是一个知道自己即将要死的人所做的事。又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你仔细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你应该问什么样的人会问这样的问题？是认为自己会得救的人，已经得救的人，还是不确定自己得救与否的人？我想只有认定自己已经得救的人才会问这样子的问题。就像一个孩子考试得100分，他才会去好奇还有多少其他人也得100分。不确定自己是否得救与否的人会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问这问题的人是一个典型的以色列人，就是确定，还蛮确定自己会得救的人，自认考试100分的同学。毕竟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有儿子的名分，有荣耀，有诸约，有律法，有礼仪，有应许，而且列祖是他们的祖宗，按照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中间出来的。按照犹太人拉比的教导，几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将有份于来世。所以你认为这样子得救的人多还是少呢？从某一个角度看来，大多数的以色列人，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都要得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来，也只有以色列人才得救，是多还是少？但是以色列人在乎的重点是，只要你是以色列人，只要你是以色列人，我们可以说你躺着也得救。只要拉比说，只要你不否定死人复活，只要你不否定摩西五经是从天上来的，只要你不是 Epicurean 享乐主义者，这三种人，拉比说只有这三种以色列人不得救。但耶稣却没有直接回答得救的人到底是多还是少。他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意思是你们不见得都进得去。重点不是有多少人，重点是你们自己要努力。努力 agonizomai 这个字 这个字特别是指在赛场上运动员的奋斗努力，英文的 agonize 来自这个字，有因为出力而痛苦至极的意思。保罗说，基督徒就像在赛场上赛跑的人，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场向着标杆直跑的比赛，为要得着奖赏。有人说天路历程不是百米冲刺， 是一场马拉松，是一场马拉松。刚开始的时候你不会感觉有什么挣扎，有什么痛苦。 我个人没有跑过马拉松，但是我可以想象马拉松的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的100公尺才最痛苦。你必须坚忍到底，你必须 focus， 你必须聚焦在那终点，你不能停下来想哦，还有谁会得奖。我比较熟悉自行车比赛， 你看过自行车比赛，时常有人确定自己要赢了，在终点之前就放手庆祝，在最后一刻被对手超过，然后与其庆祝就懊悔不已。你努力，你努力就不能够分心，你分心就无法朝着标杆直跑。运动员会做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严真有没有做，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没有做间歇训练，你们比较不太一样。但是如果你是做耐力运动， 你知道什么是间歇训练 interval training。 间歇，我不知道佩轩是田径的，你有听过间歇训练吗？OK， 如果你们的学校够专业，你以后会做间歇训练。脚踏车有一个恶名昭彰的间歇训练，叫20分钟间歇训练 ，20 minute interval， 最痛苦的间歇训练。你做这间歇训练，就是你在20分钟要维持一定的，我们说瓦数的输出，维持一定的努力。前15分钟你可以忍耐。但是最后那五分钟，有人形容，如果你做的正确，最后那五分钟每一秒都好像你在溺水的临界，超级痛苦。你不能够分心，你不能够说话，你甚至几乎没有办法呼吸。你必须专心注视那个瓦数，你必须专心痛苦到底。这个就是努力，努力进窄门，表示没有人可以躺着就得救，也没有人可以什么都不做就上天堂。这不是说人要靠自己的努力赚取永生，也不是说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得救，再靠自己的努力维持得救的状态。但是主耶稣他确实是说，凡上天堂的人也必然是努力上天堂的人。神学的概念是，上帝不只赐予白白的赐予我们救恩，上帝也指定我们必行的救恩之道，而努力是上帝指定人得着天堂进入窄门必然使用的方式。保罗的用词是，他要我们恐惧战兢做自己得救的功夫，这也是上帝在我们心中运行叫我们立志行事所行出来的。毕竟若非如此，一个软弱的人，天性软弱的我们怎么可能努力？你要努力的进那窄门，就表示只有软弱的人才进得了窄门。怎么说？刚强的人他们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就上不了天堂，因为凭着自己努力的人不荣耀上帝，他的荣耀归于他自己。但是软弱的人则唯有依靠上帝才努力，好叫上帝得荣耀。正因为上帝他不与别人分享自己的荣耀，所以你我的盼望只有努力依靠上帝的人才得救，好叫上帝得荣耀。 耶稣继续说，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即使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又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主耶稣他也曾经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对他说 no， 我总不丢弃他。但是事实也是，凡父赐给他的人也必然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到他那里去。什么时间？什么时间？就是以赛亚说，趁主可寻找的时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今日你们听到他的话，趁着还有今日，或者保罗所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你趁着还有现在，不要藐视上帝丰富的恩典、宽容和忍耐，你趁着还有今日，不要对自己说不急，还有明天，因为明天如何你不知道。你现在当下今日就努力进窄门，因为窄门不会永远对你敞开。就是说，上帝的恩典有其有效期限。什么是恩典的有效期限？什么时候是恩典到期的时候？就是当一个人不再有今日的时候，就是你不再呼吸，不再有心跳，不在世上的时候。讽刺的是，弟兄姐妹，活人不见得都要努力，都想要进到那窄门内，但是没有一个死人不努力上天堂，但是只不过那时候已经太迟了。我不懂为什么人总是以为自己还有时间，尤其今日来到教会听到他话语的人，你们有今日，但这并不表示你们还有时间。我不懂基督徒的妇女为他们的儿女操心，操心这个操心那个，却不为他们是否得进天国的窄门而忧心。我不懂一位得救的丈夫为何不努力叫不幸的妻子也得救。我不懂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不努力使用一切的恩典媒介努力得救，因为我 I don't know， 我不懂为什么我们都不急，我不懂为什么我们都以为还有时间，还可以给人时间。你还记得那愚昧的财主吗？他也以为他有时间，他没有时间，但你有时间。Yeah， 你有多少时间？你的血压 OK 吗 ？OK， 你血糖指数 OK？ 你血脂肪 OK？OK，good，good。你癌细胞指数 OK 吗？希望 OK，good， 很好。你车子状况呢？有定时保养吗？OK，good，good。你才换轮胎，你回家路上其他人的车子状况如何 ？OK 吗 ？You don't know。你今天回得了家吗？你活得过今夜吗？明天一定会更好，你确定？如果你活得过今夜，全然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不要藐视他丰盛的恩典、宽容、忍耐，是要领你悔改。你今日悔改，你当下归向耶稣，他绝对不会对你说不。但是你不趁着还有今日归向他，他有一天必然对你说，我不认识你，我不晓得你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我领过圣餐，我领过你的主的晚餐，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我也到过你的教会听到。 他却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光有以色列血统的人不见得进得了门，甚至与耶稣吃喝听他教训的人也都不见得上得了天堂。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只要受洗上教会听讲道领圣餐就得永生，反而耶稣要对这样的人，许多这样的人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我们这是耶稣讲的话，我们是否认真看待他讲的话？你觉得谁是这样子的人？耶稣会对谁说这样子的话？一个恐惧战兢做自己得救功夫的人，一个努力使用一切恩典媒介以认识他主耶稣基督的人，主耶稣会对一生竭力追求努力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大能，并且晓得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死的人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吗？应该不会吧。认识基督的人也必然被基督认识，在人前认耶稣的人也必然，耶稣也必然在父面前认他们。但是那些徒有基督徒名号，享有基督徒特权，却不认识耶稣，也没有效法基督，也不爱上帝儿子的人，就是一切作恶将来必要被主耶稣拒绝的人。我们白白的领受恩典，但是不要想我们不需要努力，或者我们可以做得刚好就上天堂，也不要妄想你可以为自己开另外一扇门进天堂。我是说基督徒在地上会有苦难，但是弟兄姐妹不要搞错了，并不是每一个吃苦的人都得救。这是基督徒我发觉时常犯的错误，我很苦，上帝必拯救我，我必然会上天堂，用自己的苦难换取进天堂的门票。事实是许多努力的人进不了天国，因为他们努力什么？为自己打拼，他们拼命顾自己的事，他们得着世界却失去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So 要即刻当下努力的进窄门，不要等到下到阴间才努力，因为那时候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上帝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地狱之所以可怕，因为在地狱的人知道自己在地狱不在天堂，他们看得到在天堂里面的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还有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要来在上帝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这是指本来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的局外人，本来活在世上没有盼望没有上帝的人，就是从前远离上帝，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上帝的人。地狱之所以特别的痛苦，因为地狱充满了嫉妒和懊悔。It's too late. 那些本来应该在上帝国度里的以色列人，那些听过耶稣教训的人，那些吃过主的晚餐的人，本来应该享受那末世的筵席的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将要在天国外面哀哭切齿。地狱对我们的主来说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现实。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看待耶稣在这里所说的。 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你好奇那几个法利赛人怎么知道希律想要杀耶稣？也许他们时常到希律那里去喝茶，讨论事情，瞧事情。他们为什么那么好心来告诉耶稣？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还是他们自己也想要耶稣离开这里，不要耶稣在他们中间？不论如何，那几个法利赛人是传话的人。所罗门他怎么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如果我最近这几年我有学到什么事，就是不要太认真看待那些告诉你我听有人说，我听有人想要，我听有人要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些人。不要信任那些喜欢传话，喜欢叫人传话，喜欢听人传话的人。如果我有学到任何事，就是根本不要把那些人当作一回事。主耶稣没有把法利赛人，那几个法利赛人当作一回事，但是主耶稣比我更有爱心。他还有耐心回答说：“你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狐狸在圣经里面可能代表狡猾，也可能代表制造破坏，但是在这里我想狐狸代表就是那种你不需要太在意的，你不需要太在意的那种没有用的东西。相较于狮子之下，耶稣的口气充满对希律的轻蔑和不屑。那只狐狸，希律之后确实要成就上帝预定他必要成就的事，就是送上帝的儿子上十字架。但是那要等在耶稣在今天、明天、第三天成全他的事之后，今天、明天、第三天表达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耶稣必须必然按照他的时间，不是希律的安排，他的时间成全他自己的事，因为他自己说：“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我也有权柄取回来。”耶稣说：“我必须前行。”这个必须是神学家所谓的 divine necessity， 上帝的必须，就是按照天父旨意的必须。上帝的儿子不需要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也没有必要上十字架，但是一旦父与子在永恒之中立意立约，要赎回他们所拣选的人，道成肉身的儿子就必须舍去自己的生命，因为他说：“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他必须前行，必须顺服以至于死，必须乐意将自己的命舍去。如果他不必须，我们就必不得救。这也是所谓的假设性的必要性 （hypothetical necessity）， 听起来很吓人，其实很简单的概念，就是凭着上帝旨意的必要。因为他利益要如此，这个必须其实叫你我更深的体会上帝的爱。 Why？ 为什么？因为那本来不需要不必须任何事的上帝儿子，他不需要为罪人做任何事的上帝独生爱子，居然必须自愿为罪人，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没有人可以怪他不上耶路撒冷。其实希律在此给耶稣一个最好的借口，不前行上耶路撒冷。哦，他要杀我 ，OK， 那时机还不到，还不成熟，先去避避风云吧。但是事实是，如果他要救自己，他就不能够救我们。他硬着面上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些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耶路撒冷这个城，是上帝定义要与自己的子民同在的平安之城。耶路撒冷的儿女就是上帝的子民，也是那常杀先知、打死奉差遣到他们那里的那群人。马太·亨利说，耶路撒冷享有一切的恩典媒介，有圣殿、有祭司、有献祭、有礼仪，但是如果人不从中得着恩典，就反而会仇视恩典。 Very perceptive， 马太·亨利。如果人没有办法，不愿意从恩典媒介中得着恩典，反而会仇视恩典。就像不使用教会一切恩典媒介的人，终究必然会仇视恩典。尽管如此，主耶稣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So you notice， 你注意到耶稣他乐意拯救人，过于人乐意得救。事实是，若非上帝的怜悯，就没有人会得救，也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人会想要得救，一个也没有，就连耶路撒冷的儿女、上帝的子民都不愿意。所以没有人有资格、有权利以为上帝的拣选不公平。你也不应该妄想世界上有真的有那种想要得救却不得拯救的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拣选是如此的运行，以至于没有一个真正想要得救的人不得着耶稣基督的拯救，也没有一个不得救的人真正的想要得救。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原来没有从今以后，我告诉你们，你们不得再见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不仅是指众门徒将要在不久的将来将要如此的迎接主耶稣进耶路撒冷，我想主耶稣更是指他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不管情愿或不情愿，都必要如此承认他是应当称颂的。在这段经文里面，你听得出来耶稣讲话非常的直接，他并不迂回，他讲的话其实并不难理解，有耳可听的人就应该趁机听。耶稣对这不幸又悖逆的世代说真话，我们也必须认知他说真话就必须要付上代价。你觉得耶稣那天说话他讨喜吗？说好话吗？有亲和力吗？得人心吗？我们也最好听得出来，耶稣他说真话绝不表示他没有爱心。他为什么讲论地狱？因为他宁可人人努力得进天国，而不愿意有人躺着下地狱。耶稣叫西律狐狸，这是极大的恩典，表示他至少还有话对那狐狸西律说。如果狐狸愿意听耶稣的话，狐狸也要得救。你知道耶稣之后将再也没有话对西律说。当耶稣不说话的时候，才是人真正要哀哭切齿的时候。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阿弥，他爱耶路撒冷，不是吗？ 因为耶路撒冷是他父的家，而耶稣以他父家的事为念。只是他父家里的女儿不仅不愿意到他那里，还要杀他。你应该好奇主耶稣他心中有何感受，你能够体会他的感受不是吗？因为你自己家里也有硬着心不愿意得救的人。真正奇怪的是，耶稣知道他们不愿意得救，却仍然执意硬着面上耶路撒冷拯救他们。甚至没有人，包括他自己的门徒彼得，包括那只狐狸西律，可以阻挡他那当我们还做罪人就为我们死的决心。决心，或者我应该说为罪人死的爱心，就是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知道耶稣为罪人死，哎，但是他不仅为罪人死，他为杀他的罪人死。你也知道，在那些杀耶稣的人之中，也有人得救。彼得后来在五旬节就对那些人讲道，对他们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你们钉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真的是非常奇怪的事，有谁想得到？有谁想得到上帝用这种方式拯救人，拯救你我？就是如果没有人钉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没有人得救。你甚至可说，如果那些人不钉耶稣十字架，那些人他们就不得救。真的是很奇怪的事。那些不愿意得救的人被自己杀死的人拯救。你我弟兄姐妹，你我也被自己所杀死的人拯救。他为什么需要上十字架？这真的是非常奇怪的事，非常奇异的恩典。那这就是上帝国运作的方式。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儿子必须前行，必须死在耶路撒冷。幸好他没有救自己，他就可以救我们。幸好他死，我就免死。这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这也是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世人看为愚拙的信仰。天父，叫我们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叫我们明白，就激励我们努力认识你的儿子，努力爱你的儿子，努力效法你的儿子，这样有一天我们就要眼见我们所爱的主像他一样，你的儿子。我奉他的名祷告，阿门。